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4月10日星期一晚咧，9点新闻之后咧，又嚟到我哋一剧之本嘅时间啦。咦，今晚咧又见翻阿诗出嚟咯，阿诗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 咁啊，当然啦，饺子同埋我冯杰都喺度嘅。 Hello， 喂，咁今日咧，我哋拣嚟一套咧，哇，个名都好特别嘅戏。咁呢套戏个名咧，其实大家可能喺另外一套电影入面咧听过嘅， 成日听添，识得背啊， 每年睇几次都系。咁但系呢一套咧，反而未必系咁多人认识嘅。咁呢一套咧系嚟自阿根廷嘅电影嚟嘅，咁个名咧就叫做 《无定向丧心病狂》啊，系2014年嘅电影嚟噶，攞好多奖噶喺阿根廷。 系啊，亦都咧获得啊第87届嘅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嘅提名啊。咁所以咧呢一套咧都系好值得同大家推介嘅电影嚟嘅。不过阿诗，呢一套电影不如俾你讲下，咁多好电影入面呢一套最能够触动你，等你去推介俾我哋嘅听众嘅，系一个咩嘅原因呢？ 因为咧佢即系佢里面咧其实系有6个小故事咁样咧，就变成呢个电影啦。咁6个小故事咧，咁啊好似似乎系无关咁样嘅。咁但系咧，其实我就觉得咧，佢里面嘅戏剧性系极之高嘅，佢将啲冲突咧就放到最大。咁所以我觉得咧就非常之好睇。咁就想介绍俾各位听众啦。 系啦，因为咧我见有一啲唔同嘅地方嘅中文译名咧，就有啲唔同嘅。因为嗱，本身个西班牙文咧唔读啦，咁但系个唔识啊嘛。咁但系个意思咧就系野蛮故事咁嘅意思嘅，咁所以有啲中文译名都直接译做荒蛮故事，咁亦都有一啲咧就译咗做生命中最躁狂的小事， 系 啦，即系我哋啲人总系可能会因为生活入面一啲好简单好细嘅事，但系开始触怒到你，然之后越发越大，跟住就一发不可收拾啦，咁就开始可能会做咗好多唔同嘅傻事啊、蠢事啊，我谂大家都一定试过噶啦，咁但系究竟嗰啲咁嘅冲突或者到最后嗰啲小事会造成一个点样嘅后果呢？哇！真系呢一套戏入面令到大家大开眼界，可以话系， 即系好估佢唔到嘅，其实好多位都。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我哋今日咧系会讲《无定向丧心病狂》啊，一套阿根廷嘅黑色喜剧嘅。咁、那个故事系讲咩嘅咧？咁佢里边咧其实系有6个故事组成啦。咁首先第一个咧就喺飞机上边发生嘅。有个女模特儿啦，搭飞机啦，但系其实佢唔使钱搭飞机嘅。 系因为佢公司帮佢 book 嘅张机票。 跟住咁啊，当然靓女又有人搭讪啦。咁啊个男人啊，唉、做咩噶？咁样啦，隔篱嗰个男人喺飞机上边，啊我做模特儿噶。咁啊你咧你做咩噶？咁一个男人就话，啊我作曲噶，系 诶乐评人搭讪嗰个叔叔咧，即系嗰个模特儿就叫做叔叔啦。嗰个叔叔就好伤心咧，我叫你靓女，你叫我叔叔 咧。我要转下个发型先得。 系原来佢系做古典音乐嘅乐评人嘅。 系啦，跟住个靓女就谂翻起，啊，我第一个男朋友咧都系做古典音乐， 系作曲嘅。佢男朋友就 系。系啊，佢个名咧就叫做乜乜乜乜乜乜乜名咁。跟住咧个男人咧个叔叔咧就即刻话，咦，我好深刻呢个学生喎，因为好多年前我评过佢嗰篇作品啊，好垃圾啊。 真系差到系记忆犹新。 系啊，佢仲要话咧，哎呀，咁就惨啦，因为咧，我咧就系帮佢嗰个事业咧掘咗个坟墓咁样啦，即系类似咁嘅意思啦。 系啊，跟住发现到原来佢两个都识呢个男人嘅，跟住前边嗰个太太无啦啦又偷听到，吓、啊、你又识佢噶？我都识佢噶，佢系我中学嘅一个学生嚟噶。 系啊，咁跟住又再有人走出嚟 就話：，咦、哎，你又識佢啊？我係佢中學同學咁樣啦。 跟住發現到全個飛機上面咧，原來啲人咧都係同同一個人係有關係嘅。阿模特兒仲話：，咦，因為我嗰陣時同佢分手咧，係因為我搭上咗，係搭上咗佢個好朋友，跟住佢就喺機尾啊， 就喺機尾啊。 跟住然之後，突然之間又彈咗個精神科醫生出嚟啦。咁大家就開始發現到死啦，係咪有啲咩陰謀呢？跟住個機又挫下挫下咁樣啦。 咁喺呢個時候呢，個空姐呢就得一個空姐咁個空姐呢忽然間就大叫喎，就話呢揸緊飛機嗰人就係頭先大家講大家都識嗰個男人啦。咁佢就話呢，我啱啱送完咖啡入去之後呢，而家呢飛機師個機艙呢就已經閂咗門啦，冇人可以再入去啦。咁喺個呢個時候呢，個飛機就挫下挫下咁樣，所以全部人都好恐慌。咁跟住 咁、 那 個空姐係犯咗咩事？佢係好似唔知 reject 咗佢嘅一個邀請。 我追佢嘅，一路都追佢，跟住佢就話唔鍾意佢咁樣咯。 係啊係啊，跟住然之後就有個精神科醫生喺度拍門啦，你出翻嚟啦！搞成咁咧，係因為係因為 佢加價，所以佢加價，所 以佢就冇再嚟睇我。 係啊，你搞成咁，你搞成咁，全部都係因為你爹哋媽咪嘅咋，你出翻嚟啦。跟住依個時候，你就會見到咧有對老夫老妻喺個地下 大屋嘅花園度啦。 花園嗰度喺度睇緊報紙，好悠閒咁啦。跟住咧個天空上面咧就好似有架飛機由細至大咁樣衝向過嚟啦。最後一個畫面就停喺個機頭撞向嗰對老夫婦嗰度，依、這個故事就完咗啦。 有可能相信呢個老夫婦就係嗰個機長 嘅爹哋媽咪啦。 接住落嚟去到第二個故事咯。咁第二個故事咧就發生喺一個餐館入面。咁呢個餐館咧就係唔係話好多人去幫襯噶啦。咁入面咧就得一個女嘅廚師啦。一个阿婶咁样啦，再加一个女嘅侍应，咁咧喺嗰一晚入面咧，咁就有一个男人入嚟帮衬，咁、那个男人都系啲粗声粗气啊，冇乜礼貌， 冇乜礼貌咯， 都入到嚟话，喂、哎，招呼我啦，系咪先？喂，坐低，做咩啫？你哋快啲过嚟啦，攞啲嘢过嚟啦，咁样，咁啊比较粗鲁一啲嘅， 同埋好刻薄嘅讲嘢，即系譬如佢会同佢讲，你系咪要薯条啊？咁佢就话，你觉得你自己估到好叻咩？即系之类，个人系比较衰格嘅。 咁跟住个女侍应就今日入翻去厨房。嗰度啦，咁然之后咧，佢就同嗰个女嘅厨师讲啦，就系话呢个人我识佢，佢系我杀父仇人嚟噶，哇！喺杀父仇人玩到咁大，当年我喺乡下嘅时候就系因为佢逼死咗我阿爸咁样，咁然之后咧，佢哋就一直去逼我哋屋企人，仲睇中咗我阿妈，跟住我哋就走咗，走咗之后佢一直都系穷追不舍。今日终于俾我呢度见返佢，我曾经諗过如果我见返佢嘅话我会点样。 係啦要杀咗佢咁样啦。 咁跟住嗰个女嘅厨师咁嗰个。 就好赞成佢。 杀啦杀啦。 攞个老鼠药出嚟俾佢。 有柜桶有啊攞。跟住个女士话唔係话。 冇玩啦。 点得㗎，你想我坐监咩咁样。我出去等我一阵出去闹佢一餐咁样。佢杀咗你阿爸，淨係諗住闹佢一餐唔係呀嘛。杀咗佢啦。咁跟住呢出面嗰个客人呢就开始点餐啦，跟住就嗌咗啲薯条啊乜乜乜咁样。咁本身嗰个女侍应都即係十五十六嘅，跟住都系唔够胆啦，咁样唉唔好啦，唔好搞出人命啦。点知嗰个女厨师呢就自己落咗啲药落咗去嗰啲食物嗰度，然之后就俾咗出面嗰个客人食。跟住女侍应发现咗话咩话你落咗药唔系嘛，系啊。你头先明明见住我落药噶，你都冇阻止我，你都有份嘅。其实我冇见到、啊。咁跟住嗰个女侍应都，唉，既然依家系咁，骑虎难下，咁啊，睇下点啦。 咁唔知点算啦。咁同埋有个小嘅资料嘅就系、是，嗰、那个女厨师倾倾下偈，你就发现咧，佢就话，诶，监狱都几好啊，其实 即系坐监都噶 咁 样。 咁跟住原来先发现，原来佢以前系曾经唔知道有啲咩事咧，就已经坐过监噶啦。咁所以嗰个女侍应又惊惊咁样啦。 但系嗰个女侍应就问过厨师就。你做过啲咩？做乜坐监？个厨师讲咗一句就话：我冇做过一件令我后悔嘅事。 好有型， 型到不得了。咁但系呢个时候点知杀出一个程咬金？咁就系咧一个后生仔，我谂应该系嗰个男人嘅 仔 仔啦。咁啊入到嚟，跟住坐低食埋同一碟嘢。跟住嗰个女侍应就发现：喂，唔关佢事过，咁啊杀咗佢点得噶？系咪先？咁啊女厨师话。唔紧要啦，杀埋佢咯，咁佢一家人有其父必有其子，咁个子一定唔系好人嚟噶啦，杀埋佢啦，冇所谓啦。跟住个女侍应冲出去谂住阻止佢啦，跟住喂，咁因为我收走碟嘢啊，咁我帮你哋吓整翻热佢啊，搵啲藉口。咁呢个时候咧，个细嗰个咧就开始毒发咯，唔知点解 个大嘅武士，反而个细嘅毒发先啊。咁然之后佢哋两个开始争执咯，跟住开始动武咯。然之后个女厨师喺个厨房度攞咗把刀出嚟，然后从后一插，就将嗰个男人插咗好多刀，然之后个男人就死咗。 系啦，咁跟住咧就见到个镜头就系、是、到最后嗰个男仔就冇事嘅，因为佢见到呢个情况就呕晒所有薯条出嚟啦。咁跟住咧，佢哋两个就即系坐咗喺嗰个救护车嗰度，就望住嗰个厨师嗰个女人就俾人送去差馆咁样嘅。 咁故事亦都喺呢度完咗啦。 咁、第三个故仔咧就系、是、咧有一个咧揸住一架新车啦。咁你知道佢个样都系巴兹币嗰啲咁嘅男人啦。咁就喺度 型嘅，新光颈靓嗰啲。 跟住咧佢揸住架车又听住好劲嘅音乐，咁就喺度公路嗰度咧就哇揸得好爽嘅时候，点知前面咧就有一架烂车，咁咧就阻住佢嘅去路。 仲有啲荒野嗰啲咧，好少人的。 真系公路，即系两旁系完全冇人嗰啲。 系啲荒野。 系啦，咁咧，咁跟住佢就想咧，就过嗰个烂车嘅头。咁点知个烂车咧，即系可能又系脾气唔好啦，咁样啦。咁于是咧就阻住佢，佢想向左爬佢头，佢又阻住佢。跟住佢去右，佢去右咁样。咁于是咧，咁佢终于就爬咗头啦。咁但系当然啦，佢哋两个四目交头嘅时候，两个司机就互相咧就俾咗终止大家啦，系咪先？系用粗口问候下大家啦，咁样。咁佢一路揸咪爽爽咁样，咁我点知忽然间咧就系啊死火添架车咁样，我爆胎，原来爆胎，咁跟住爆胎，咁跟住是唯有就停车啦，跟住佢又嗌人嚟维修，佢尝试想自己维修又冇又唔得， 一代型男人唔识整车嘅， 系啦， 唔识换胎添嘅， 要搵人过嚟要唔知六公里定唔知半日啊？ 系啊，即系佢嗰度真系好荒芜嘅，佢唔话都俾人知嗰度系乜嘢地方，佢只能够话就喺边个公路嘅唔知60公里以外嘅一个地方，你快啲派人嚟啦！咁跟住嗰个就吓、要好耐先到噶。你等下啦，咁喺等嘅期间咧， 自己开始试下换啦，但系好似唔系好成功咁啦。 咁啊，头先嗰个穷嘅司机咧，就揸住佢架烂车经过 啦，阿爸咁啊嚟到啦， 阿爸咁啊嚟到啦。咁咧佢就见到哇，你喺度吓冇一条胎啊，咁样咯。咁于是咧佢就展开咧呢个报仇啦，咁样。 嗰个型男即刻匿入架车度先， 系咁咧嗰个穷嘅司机都唔系好嘢嘅，咁咧佢一揸住架车咧就嚟倒后褪，砰就撞咗。呢、這个型男架靓车啦， 系啦，我系光雅咁样先，冇所谓。 你有冇所谓？佢已经系烂晒。咁啊，嗰个男人就话：，快走啊！我报警嘅乜乜啦。咁跟住佢就话：，你咪报啦，你咪报啦咁样啦。咁啊，同埋咧，呢个有钱嘅男人咧，佢都系一个好衰嘅人嚟嘅，因为咧，嗰、那个红嘅司机掂下佢个窗，即系个挡风玻璃，咁佢即刻话：缩手啊！你呢啲污糟嘅人，跟住开水拨啦。咁于是咧，嗰、那个穷嘅司机一嘢就立烂咗佢个水拨，然之后整烂佢个水拨。跟住佢啊，好嬲咁啊！但系都冇办法，佢唔够胆出去同人打，因为嗰个男人都好大只嘅。咁于是个男人咧就上佢个车上面咧，就去大便啦喺个车上面， 仲要剥爆咗佢车头玻璃先嘅， 系剥唔烂，因为唔烂太靓啦架车。 系佢话呢唔知防弹玻璃唔烂嘅，咁于是佢就唯有喺佢个挡风玻璃嗰度咧就大便啦，系啦，全部都出晒，咁啊好嬲啦。咁跟住咧，佢哋争执完一轮之后啦，咁啊阿型男架车就唔知点解佢。決定揸走架車啦， 咁佢本身新嗰條胎都裝咗架車度噶啦，咁但係就未整好曬嘅，即係螺絲未上翻好曬。 係， 咁啊嗰個粗豪嗰個男人就諗住上翻架車走啦嘛，咁呢個時候咧，嗰、那個型男咧唔得噶，你咁樣教訓下你先至得，跟住佢就死命咁樣向前踩嗰架車，諗住將對方架車推落個懸崖嗰度。 嗯， 咁然之後咧，因為前面已經係懸崖噶啦嘛，咁嗰個爛車就又走唔到啦，又向後褪，個馬力又唔夠，後面架跑車嚟啊嘛，卒之就俾嗰個跑車。 真係跌咗落河啦， 係啦， 下面河嗰度咁樣吊住咁樣啦，咁跟住個零型男咧就開車走，咁啊以為逃過一劫，咁點知佢心有不忿，於是揸揸下咧佢就翻轉頭，咁你見到佢今次咧佢就係好有意識咁咧，佢係想用車去撞嗰個窮嘅司機的， 因為嗰個司機喺下面爬翻上嚟，又講粗口又剩啊，又話我摘咗你車牌噶啦，你走唔甩嘅，我一定會翻嚟揾你噶， 係啦， 佢就洗翻轉頭要撞佢， 係好，你見佢好高速咁啊撞向佢啦。 但系 撞唔死咧，佢就个爆胎，因为未扭实噶嘛条胎，跟住就甩咗，跟住嗰个车控制唔到，一失控咧就佢架车咧都跌埋落 河，系啦，咁啊两架车就吊住喺度。咁喺呢个时候咧，穷个司机都系仲系未放过佢，咁佢就谂住咧喺佢车尾箱嗰度咧就入翻佢个车笼里边咧，就可能教训佢。 我唔知 嗱，其实喺嗰个 moment 我都唔知佢系想救佢啊，定系想继续打佢嘅，我 绝对系 打佢啦， 冇任何动机去救 佢。 救 咁啊， 繼續打佢啦。咁於是咧，嗰個佢終於好辛苦咁樣入咗個車籠裏邊咧，佢一個咧就唔知拎個滅火筒，一個咧就拎住支士巴拿，咁就互毆啦喺個好窄嘅車廂裏邊。 兩個都喐得唔係好靈活，好蠢成件事。 係啦，好蠢嘅。咁跟住打打下咧，就唔知點解咧，嗰、那個有型嘅司機咧就掉咗出個車外邊，就安全帶勒住佢條頸，就半天掉。係 大隻仔專登嘅，大隻仔專登。 佢出去係嘛？ 係攞佢嗰啲個安全帶勒住佢條頸，跟住一嘢拱出去出車，係想殺佢嘅。 係啦，咁跟住咧喺呢個時候咧，咁呢、這個大隻仔咧就仲塞咗自己嗰、那個即係搣爛咗啲衫啦，就塞咗落個油缸裏面就點火喎。咁跟住諗住自己走，咁因為佢都一步就應該 suppose 行咗去個懸崖，即係爬到上去嘅。咁點知咧佢點咗火之後咧，嗰、那個型男咧就起死回生喎、啊，本來吊住，後屘佢又唞咗啖氣，咁一嘢搲翻佢入車度啦，咁、那、嗰個位置就勁好笑啦，因為嗰、那個因為個火已經燒緊，咁到最後咧，於是呢兩個人咧就一路糾纏之間咧就嘣架車就爆炸咗，咁就成架即係兩架就喺度燒咗咁樣啦，咁到後屘咧咁有呢一個警察終於嚟到咧就見到佢哋呢一單嘢，佢哋咧就諗啊究竟發生咩事令到兩架車咁樣燒咗咧，咁佢哋唯一推論到嘅就係因為嗰兩條屍。就攬得好緊密咁樣，兩條 蛟 線，咁咧就攬得好緊密咁樣，跟住佢就話：一定係殉情啦，佢哋係嘻嘻殉情啦咁樣。咁第三個故事就完咗啦。 第四個故事咧，嗰、那個男主角咧，咁佢就係工程師啦，將係幫政府啊，或者去引爆一啲嘢。咁嗰一日咧，就係佢女女生日，咁佢老婆都話你五點前一定要帶到個生日蛋糕翻嚟啊。點知一買完蛋糕出翻嚟，咦，架車唔見咗嘅？ 搞錯啊？點解咧？ 跟住原來俾啲拖車公司拖走咗，跟住去到佢已經係咁同嗰啲人講話唔關事喎，嗰度係冇標示話我唔可以放架車喺度， 點解唔可以放啊？咁 係啊，我要投訴。我跟住嗰人话唔得啊，你一定要交咗钱先可以投诉。 嗰、那个人咧，基本上就公事公办嗰啲样啦，就系、是、所有都唔关事，我系执行嘅啫。总之你无论点投诉都好，佢都系讲唔该几多钱交钱啦咁样嘅。咁于是就令到嗰人就更火滚啦。 系啦，咁攞车个程序又繁复啦，又要交钱，要排队啊。咁终于攞到架 车。同埋好多人要去攞佢车噶喎，即系咧个个就喺后面闹佢，快啲啦，我仲有好多人排队啊咁样。 因为佢仲话系政府去外判一啲咁嘅拖车公司去执行呢啲工作。咁所以咧就话，哎呀，政府同埋啲拖车公司都系咁啊，敛财噶啦，所以个个都俾人拖下车啦，交钱你快啲走啦，唔好阻住晒啦。 系啊，基本上系冇人帮到佢啊，咁啊，终于几经辛苦攞翻架车啦，翻屋企啦，但系点知咧就放工时间啦，塞车啦，好似香港咁样啦，咁就翻到屋企，系啦，已经天都黑晒啦，咁啊女又黑晒面啦，老婆又黑晒面啦，咁跟住咁第二日啦，咁啊佢又再去投诉啦，因为要交钱啦。 其实佢应该有两个费用嘅，一个就系拖车费，佢赎翻架车就交咗。一次钱，咁点知咧去到嗰个交通部咧，咁咧佢可能系因为佢收到个罚款单啊，咁啊嗰个就应该系交俾政府嘅，咁所以其实第二次嗰个部门就应该系第二个部门嚟，我怀疑，咁佢就要交多一次就更多钱嘅一个罚款，咁佢又继续拗啦，就话我根本就冇犯法，因为嗰度根本就冇标示到系禁区，咁我都唔知道，咁跟住于是嗰个男人就话，咁点啊？你系咪如果你同我讲话你唔知杀人系有罪嘅，你就会冇罪啊？咁样啦，咁跟住激到佢更加火起啦，咁样。 系啊，运经理同我。讲啊乜乜乜， 咁跟住佢 话， 我就系经理，我就系最大，叫实 Q 咁样。 跟住个男人好嬲，其实已经倾到好嬲啦。跟住咧，佢就攞起灭火筒，卜爆咗个玻璃，咁又摆落电视录起晒啦。咁第二日亦都系见到佢要入狱啦。首先嗰日要 拘留所嘅， 拘留所啊。第二日咧，报纸亦都系登晒佢依件事嘅发生嘅，变晒头版啊。咁同时佢同事咧赎翻佢之余咧，亦都同佢讲话啊，公司已经炒咗你啦，系 啊，因为你做嘅事个个都知道啦， 於是咧佢老婆就要退離婚啦，跟住喺爭撫養權嘅時候咧，仲要話嗱，你而家失業，你老婆有嘢做嘅，所以咧撫養權就唔會俾你噶啦，咁啊搞咗一大輪， 但係佢仲要俾，但係佢依然要俾赡养费喎。咁之後咧，佢又再去揾工啦，咁揾工其實都唔成嘅，點知咧揾工唔成之餘咧，佢架車又再俾政府拖咗，跟住佢依個時候佢攞翻架車，佢決定做一件大事，咁佢專業做咩？佢 爆破 噶嘛，冇错啦。咁今次咧，佢咧就 真系爆啦， 佢就摆定啲炸弹喺里边啦，斩下斩下咁样啦。跟住然之后，第二日咧，佢架车就专系驶去一个系有黄线嘅地方，然之后搵间茶餐厅喺度食个 all day breakfast， 好悠闲，好有信心咁样。 睇住自己架车俾人拖走咗， 然之后好满足咁样。 系啦，我要埋单啦，走啦，咁样啦。跟住。 你就會見到佢架車啦，俾人拖走咗， 停車場嗰度， 停車場突然之間就，成個停車場咧就爆炸 啦。咁同埋嗰個停車場就喺個拖車公司嗰個辦公室隔離噶嘛，咁所以都牽連甚廣咁啊。你見啲牆都冧曬啊，咁樣嘅。 係，但係點知咧？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佢係成為咗英雄啦。跟住大家， 因為大家都受夠啦，係俾呢個拖車公司。咁所以咧，你見咧網上媒體咧就所有人都 係啦，即係啲喺輿論開始講。 係啦，就開始就轉態啦，咁就話：哇！呢、這個炸彈人咧，真係我哋嘅救星啊！求求你救我們吧！係 啊，釋放佢啊！大家聯署。 因為佢係坐監噶嘛，佢真 係。係啦，咁最後一個完結咧，就係佢喺監獄嗰度，老婆仔女啊，同佢慶祝生日啊，跟住係 終於和諧啦，佢家庭。係 啊，做咗一件事之後已經和諧，跟住啲側邊嗰啲監獄嗰啲人又歡呼啊，同佢 拍曬膊頭啊，擁抱咁樣， 好開心咁完結咗呢個故事啊！ 好，跟住第五個故事啦，好快同大家講埋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富豪啊頂包事件啊！咁啊，事源咧就係好有錢嘅兩公婆啦，那個男人咧尤其有錢啦，佢個仔有一晚就飲醉酒揸車，咁就撞到個大肚婆，咁然之後不顧而去，哇！真係令人髮指啦，係咪？咁啊點知咧？咁嗰晚咧，佢係向個爸媽求救啊，爸媽點算啊？撞到人啊！咁跟住咧，後來我哋知道啦，那個大肚婆同埋腹中快肉咧就一屍兩命嘅，咁啊好大件事啦！所有人都已經話揾個真空出嚟，究竟係邊個？喺呢個時候咧，咁我阿爸就開始要諗計點樣救自己嗰個九代單傳嗰個仔咯。咁啊老豆就揾咗個律師嚟，咁律師就話：不如咁啦，你有個 園丁 係個花王，屋企個花王，咁啊都請咗佢好耐噶啦，都有啲感情嘅嚇。咁有啲感情，我不如利用嗰啲感情啦，係咪？咁啊同阿花王講，阿花王。即係我都同你識咗咁多年啦，又有默契又成。咁依家咧，我屋企就有件咁嘅事。咁不如咁啦，你幫我啃咗佢。 係，我俾筆錢你， 俾一大筆錢你，50万美金咁樣。 你依世都揾唔到啦。 你依世都揾唔到噶啦。咁啊，你至多應該坐年零兩年，你放翻出嚟噶啦。 我請個最好嘅律師俾你。 咁然之後咧，出翻嚟，咁你成家人都可以好好咁生活啦，係咪？咁啊，花王就諗咗一陣。咁啊，佢都有啲縮沙嘅，但係最後都制咗。咁跟住咧，咁啊，律師就揾咗個檢察官之類，咁啊嚟到屋企啦，咁就話：，我哋屋企發現咗件事，尋晚嗰單嘢應該我屋企個花王做嘅。咁啊，揾個檢察官過嚟，即刻咁啊去睇一睇架車啦，同埋睇下個花王。但係嗰個檢察官犀利啦，佢啊見微知著，發現咗，咦，應該唔係佢做。 嗰啲鏡唔啱喎，倒後鏡嗰啲位置你都睇唔到倒後鏡咁樣。 咁所以應該內有玄機嘅。咁然之後，個律師話：得，我哋 搞掂佢，搞掂佢， 傾一傾。咁跟住傾完之後咧，就話咁啊，律師就同翻嗰個有錢佬講啦。咁啊，檢察官話佢要100万，咁啊可以搞掂擺平件事啦。咁啊，加埋阿花王嗰度，咁啊要150万。跟住律師話未，都未計我嗰份。唔係嘛？咁啊，律師又話要50万。哇，係咁啊，總共成200万。哎，好啦，200万就俾啦，俾啦。跟住點知後面嗰個花王聽到，花王就話唔係嘛，我坐監，我得嗰50万唔得。你喺個唔知好靚嘅地段啊，海邊咁樣幫我整多間別墅，咁啊俾我屋企人住，咁啊得啦。咁跟住嗰個有錢佬都話：，好啦，呢班友仔係咁喺度敲竹槓咁樣屈我錢。咁但係呢個時候咧，佢仔走入嚟話：我要自首，跟住個媽即刻捉走佢啦。哎呀，仔啊得啦，阿媽會搞。搞掂啦，你走啦！ 最好笑佢哋嗰啲反應，你唔好咁啦，你阿媽講得啱噶，佢哋因為又要錢啊嘛，嗰扎 人頂包得噶啦，係 頂包得噶，頂包好啊！ 成扎人就好開心啦，係咪先？個個又有錢分，咁我富翁又可以個仔唔使坐監，咁點知咧？呢個時候檢察官就話：我要多30万啊，疏通咁樣。跟住個富翁就開始話：用你唔係嘛？我唔俾啊！ 係你已經有100万噶啦，跟住就嚇我邊度有100万啊？跟住就知道個律師 嚇又喺度出龍溜啦。嗰、那個富翁就發火啦，唔玩啦而家嚇，依家就我仔話要自首嘛，自首得啦，大家一個崩都冇啊！咁然之後大家唔係有得傾，千祈唔好咁勞嘈啊！跟住個富翁話唔俾啊，我而家一毫子都唔會俾啊！跟住上樓飲杯茶沖涼，唔理啦我件事嚇、啊，叫人嚟啦，出面啲傳媒喺曬度，啲警察都嚟緊嘅啦，冇問題嘅啦，得嘅啦，使自首得嘅啦，仔啊換衫啊自首啊咁樣。跟住開始個律師就走嚟同佢講啦，喂，唔係話阿如咁啦嚇，依家我哋就嚇唔要咁多啦嚇，不如咁啊花王啊要翻50万啦，咁啊淨係要50万算啦，咁啊齊投訴100多万搞掂噶啦。跟住啊富翁就話： 我依家淨係出100万嘅啫， 你三個分啦、啊。 跟住到最後就達成咗個協議，咁啊檢察官咧出門口見記者啦，咁啊有啲警察喺度啊，咁啊的埋嗰個花王出嚟啦，呢、這個人咧就係嗰個兇手啦。跟住嗰個死者個大丈夫，嗰、那個丈夫就衝出嚟攞住個唔知係士得巴拿定乜鬼嘢啦，跟住一嘢勾落個花王度，跟住個故事就咁完咗啦。 咁最後一個故事咧，相信大家咧都好有感受嘅。 点解咁讲咧？ 系啊，因为咧呢啲场合咧，我哋系成日都遇到噶嘛。 系，我真系人生都未遇到，听就听唔少， 听唔少啦。 到10月、11月份咧，你就去好多噶啦。 系啦，咁就系一个婚宴嚟嘅。咁喺个婚宴度咧，本来咧，哇，都系我哋嗰啲咁啦，播成长片段啊，跳下舞咁样。咁点知咧，喺呢个新娘喺同一啲宾客喺度倾紧偈嘅时候，佢忽然间个眼睛一望，就见到佢老公喺老远嘅一张台嗰度咧，就同一个 长发美女。 长发美女咧，言笑甚欢、哦。咁呢个女人咧就，你知女人嘅直觉啦。咁于是佢就觉得，一定有警棍咁样啦。咁于是呢个女人咧，即系个新娘就唔再同啲宾客倾偈，咁啊自己行埋一边，攞个电话咧就打咗一个电话咁样。咦，嗰、那个 长发美女， 长发美女嗰个电话响、哦，跟住佢仲接喂喂咁样、哦。咁咧跟住打咗两次都系一样。咁即系话咧呢、這个电话号码系嗰个长发美女噶啦。咁跟住咧喺呢个时候咧，点知就开始跳舞就起音乐。咁于是咧佢就同老公跳舞咯，咁你可以想象一路跳舞嘅时候，哇就精彩啦！咁佢就质问佢啦，就话你嗰个同事嗰、那个嗰长发美女你识噶？哦系啊系啊，朋友嚟啫，朋友嚟啫。啊，佢点解会识你嗰个吉他老师嘅？咩啊？咩吉他老师？上次啊，你喺屋企啊接咗个电话，我问你系边个，你话系吉他老师啊嘛？咁我咪抄低佢电话啦。我而家打翻去系佢接嘅，点解千万个电话里面佢会同你个吉他老师嘅电话一样噶？咁于是个男人就即刻。已经知道，哎呀，全部甜。咁、我于是一路跳舞嘅时候咧，根本就系一个就已经黑晒面，一个就唔知点算咁样啦。咁到最终个女人不停咁逼个男人咧，咁啊最终个男人就叫认咗，系我系同佢系有路嘅咁样啦。咁但系咧个男人都话你唔好搞大件事，即系咁多宾客，咁啊自己私底下解决好啦。咁但系个女人当时就冲动唔理就啊冲咗出去婚宴场地啦，跟住一路就喺好贵厨房啦，走咗上天台。 跟住佢谂住系跳楼。好似喺个我个天台边咁样啦， 系啦，望住下边咁样嘅时候， 跟住就有个厨师突然之间同佢讲话， 系冇错，那个厨师其实系放即系喺度食紧烟唞紧气嘅，跟住咧就话哎呀咩事啊，你点点点啊，咁跟住咧佢就即系开始安慰呢个女人啦，咁呢个女人望下啊，呢、這个男人讲得真系有道理，同埋咧都好似几惨咁样，因为个环境又黑啦，咁咧跟住啊又系咧又夜晚有个星空咁，跟住个女人就觉得啊都几好啊，咁於是咧，佢就同呢一個廚師咧就開始喺度嘴嘴咯，咁跟住咧喺度好激烈嘅時候咧，咁佢哋兩個即係因為個女人，我估佢想報復啦，咁於是咧，咁佢咧就直頭係同嗰個男人係發生關係啦，喺嗰個時候，咁喺呢個時候咧，佢個老公就追咗上嚟，就見住佢哋兩個扭成一團咁樣啦，咁我估佢本來想道歉咧，而家就變咗成個火咧就咁樣。咁喺呢个时候咧，个女人咧就见到个男人上嚟啦，咁佢咧就唔知点解咧就癫咗咁样啦，好似咁就狂闹佢， 系因为嗰件事啦， 系啦，歇斯底里咁讲，我会点样报复噶，我哋已经结咗婚噶啦， 系啦，分你身家， 系啦，佢我而家要分你身家，你个爸爸咧为咗逃税咧转咗好多物业喺你个名下噶嘛，佢哋而家全部都系我噶啦，我系唔会同你离婚嘅，直到你死咗之后咧，啲财产就系我噶啦，咁 我仲要不断咁。同男人上床，等你顶唔顺，然之后由你去提出离婚，到时候咧我就扮晒啲无辜小猫咁样，咁跟住咧个个都会信我噶啦，到时咧我又分你身家，你死未 咁样啦？咁跟住咧个男人咧吓到呕，个男人 真系呕啊，系真系吓到呕出嚟啊！ 咁跟住咧，呢、這个女人咧就咁就好开心啦，即系报复咗啦嘛。咁就落翻楼下咧大厅度就叫啲人喂起啲开心嘅音乐， 跳舞， 咁跳舞，咁啊跳啲好兴奋嘅音乐，就大家同啲姊妹又喺度玩游戏啊咁样啦。 跟住咧跳跳下咧，佢系礼手咧邀请咗嗰个长发美女啦。跟住我哋一齐跳啊！你做乜走啊？唔好咁快走啦。 系啦，咁啊两个喺度转圈啦。咁原来个新娘咧其实已经早有预谋噶啦，咁就喺转得最激烈嘅时候就放手。咁于是阿美女。 女就成個就跌咗落塊鏡嗰度，係啦，車咗落塊鏡，咁啊全身都傷曬啊，咁所有人都流血啊咁樣樣啦。 佢係下一個鏡頭見到個醫生照顧佢，係已經全身都插曬玻璃流曬血，包括樣啊、身啊咁樣。 係啦， 係啊，跟住佢仲要繼續開始個 party 喎，話做咩啊？我哋切蛋糕啦，食蛋糕啦， 當冇事咁，我繼續開心咁樣啦。咁跟住嗰個男人見到佢都真係。即系冇佢办法啦，咁于是咧，咁佢就崩溃啦，佢前面就你唔好咁啦。 究竟我对你做咗啲乜嘢？ 你自己要咁对我啊？咁咧，跟住就喺度跪喺度喊咁样啦。跟住咧，佢阿妈又好锡个仔，又同佢一齐喊。跟住就话，我哋一定会揾律师告你噶，你个新娘你咁样对我个仔咁样啦。咁跟住个新娘就继续， 佢叫拍片嗰啲拍低佢啊吓，第日我再结婚咧，攞呢段嘢喺我个婚礼度播，仲要不断 loop 住系咁重回咁样播。 啊！仲要俾我啲孫睇，我啲仔睇啊！ 跟住搞到件事一發不可收拾噶啦，直情係 到最後咧，其實兩個咧都喊曬啦，新郎啊、新娘啊，咁突然之間咧，新郎咧唔知戚喺邊條筋啦，起身。开咗支香槟卜，跟住喺度饮， 好惊啊！以为开枪 啊，系啊，跟住第二下拎起把刀， 把刀， 以为佢做啲咩事，然之后佢切蛋糕， 结婚蛋糕嗰只啊，仲要系 切结婚蛋糕， 跟住食得津津有味，嗯， 我估佢真系好肚饿啦，咬咗咁多嘢，咁然之后咧，咁佢就走去望住个新娘，咁就伸手去扶翻佢起身，咁个女人又肯俾佢扶，咁，然之后佢哋两个似乎喺咁即系混乱同埋发泄咗一轮之后咧，佢忽然间又觉得，唉。似乎都是眼前呢个人， 世间始终你好， 因为一直喺度跳舞啊， 系啊，咁样跟住旁若无人咁样亲热啊， 跟住宾客啊离场啦，留翻佢哋两个喺张台度亲热啦，咁个故事亦都完埋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今晚一劇之本会同大家讲阿根廷嘅呢一套黑色喜劇啊，香港嘅译名咧就叫做《无定向丧心病狂》啊，咁就系由达米安斯弗隆咧执导同埋佢编写嘅剧本嘅。咁呢一套咧包含咗六个嘅小故事咧，其实我哋都可以喺入面见到有一个嘅主题嘅， 嗯， 咁嗰个主题就系、是。发癫咯， 报复咯，我自己睇到， 嗯， 即系全部都同报仇啊有关咁啊，但系同埋啲小事，但系发到去挖晒啲人性啊， 嗯，但系嗰啲仇其实咩仇啫，又唔系真系，即系有啲真系杀父仇嘅，系咪先？但系其他有啲咩啫？喺个公路度纯粹讲粗口闹下，喂，香港日日都发生几百单啦，系咪啊？咁呢啲最后系要做到两败俱伤，不特止。仲要是真係兩個攬住一齊， 但係因為個設定好好係咪？因為係真係冇人啊嘛，嗯，即係嗰個公路佢哋做咩都得，冇人知，所以佢哋先會發生到咁大嘅悲劇。 即係因為有啲旁人喺隔離就會勸交啊嘛， 係或者 你日光日白，好多人你就係啦，唔會做啦， 起碼唔會大小二便先喺個車頂度。 我覺得嗰個人可能會嘅，嗰人嘅性格似係會。 应该都会吓收敛少少嘅，好咁，但系咁多个古仔，大家就觉得系即系都系复仇呢一个作为个主题，系咪你阿诗，你系咪都系咁谂咧？ 我覺得復仇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啦，在這個戲。咁我覺得是剛才餃子講得很好的，其實他是想講人性的。而呢，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個戲的原因呢，就是我覺得他是講了很多不同層面的人性的。譬如首先其實呢，一個這樣阿根廷的戲啦，咁你見到其實他是反映了很多阿根廷的社會其實是怎樣的。例如第二個故仔啦，即係講緊嗰個餐廳殺人事件咁樣啦。咁你見到咧，其實咧某啲有權力嘅人，例如嗰個俾人殺即係好冇禮貌嗰個男人咧，咁其實咧個女人係話佢係嚟收樓，咁跟住即係用佢嘅權力去令到呢家人係冇咗等樓，所以佢阿爸咧先至會去自殺嘅。咁有一段就係講話佢俾人拖車咁啊，都係講一啲權力嘅失衡嘅。你會見到呢個社會就係佢會寫一班有錢有權力嘅人，譬如好似喺頂包案嗰度咁样啦，而呢一班人系点样去用佢嘅身份地位，用佢嘅钱就去压榨身边。 邊其他冇咁有能力嘅人咧？咁呢個係佢其中一個，你會見到個社會係咁啦。咁另外就係譬如佢好得意嘅，即係佢唔係淨係話講咧嗰扎有權力有錢嘅人咧點衰，個政府點衰嘅。譬如咧嗰個拖車嗰段咁樣啦，咁佢咧到最尾你會發現咧，佢都有講到群眾係有幾盲目嘅，因為佢嗰段咧好得意嘅就係講緊咧，初呢嗰、那個爆破專家呢佢只不過講道理咋嘛，佢只不過有啲牢草、但係講道理嘅時候。 係好合理喎，完全係。 因為都冇雙黃線，咁你拖咩車啫，嗰度真係唔係禁區啦咁樣。 嗰、那個職員係話網上面有得睇㗎，即係邊一度去邊度可以拍邊度。 咁即係我要背晒咁多個地方，佢係呀咁樣。你諗下係咪好想打佢呢個 moment。咁呢但係其實你見到佢一路都講道理啦，一路其實佢都唔係一個好暴力嘅人嚟嘅。咁、但係佢最終佢一路都冇人聆聽佢，最終就係佢要做一件惊天动地嘅事，就系我炸咗嗰个拖车公司，咁啲人就会聆听佢，然之后咧你就发现，咦呢、这个社会咧原来系要以暴易暴咧，个你嘅声音先至会俾人重视嘅，咁所以其实系非常之讽刺嘅，咁但系以暴易暴，声音先俾人重视，呢啲系群众嘅盲目咯，就唔系净系在权者嘅问题，咁所以我觉得咧，佢喺好多唔同嘅层面上咧，就去讲其实人性系点样啦，人其实咧好多时候有好多嘢好软弱啦，好多嘢。盲目啊，或者好丑陋啊，咁样样咯。 同埋咧，我就睇，譬如啱啱讲呢个社会嘅权力失衡咧，喺餐厅嗰一个故事入面咧，都有讲到嗰一个即系应该系地方嘅土豪恶霸啦，跟住去到呢间餐厅嗰度嘛，佢好似系话佢将会选咩市长、 市长 之类，咁佢哋两个女人喺个厨房度亦都有讨论过，点解会有呢啲咁样咁卑鄙啊咁嘅人咧担任市长噶？跟住嗰个女厨师都系话，咁依家呢个世界系咁噶啦，咁。就是啲衰人当道㗎啦，咁我哋都改变唔到啲咩㗎啦，你可以做啲咩呀，杀咗佢囉，咁你可以做到嘅嘢你依家做唔做啊，咁样。咁但係呢一个就係、是、哇即係佢都几可以话係好直接地去将呢一样嘢去指出嚟，都唔係话啲咩讽刺，直情讲喂依家衰人当道系咁㗎啦，可能依家睇緊呢个戏嘅我哋諗返自己嗰个社会入面，可能大家都有啲唔同嘅感觉喎，对于政府啊或者系唔同嘅制度啊等等都有啲唔同嘅投诉啊或者不满啊，咁呢啲亦都喺呢个电影入面可以见到出嚟囉。 咁所以我头先点解会话佢一个讽刺呢，係因为呢我觉得因为佢咁多个古仔呢嗰个戏剧嘅呢个设定呢都真係好夸张，即係例如呢佢第一套就係讲飞机上面全部人都系识㗎啦，原来个机长就系复仇者啦。咁其实呢系咁夸张嘅事呢系真系冇可能系真实到发生嘅我觉得系冇可能安排到嘅。咁呢所以呢其实佢喺第一段呢佢已经系将个戏个通 set up 得好好嘅，就系话俾你知嗱嚟緊睇嘅嘢呢系有啲夸张，系有啲超现实嘅。不过呢就系咁癫咁丧㗎啦咁样。咁你去睇啦。咁所以其实呢当我哋去睇嗰六段戏嘅时候咧，你都会知道就系唔好当佢系写实，所以点解我会觉得佢系讽刺，或者佢只系用一个戏剧嘅方法去讲一啲感受或者睇法咧，而佢并唔系鼓吹，真系鼓吹以暴易暴咧，就是、因为其实佢真系太夸张啦，即系咁啱你喺嗰度搬咗屋，咁去到个城市去做一个 waitress 咁样做一个侍应，咁啱你嘅杀父常人行入嚟，而当时间餐厅又冇人，咁系冇可能嘅，基本上系，咁所以咧，我觉得佢就。已经 set up 咗个通，就俾你知道，喂系假嘅，即系好夸张嘅。咁但系你又谂下，你谂翻现实，又唔系好似真系咁夸张嘅啫，即 系 都系咁个 喎。 系啦，荒谬多嚟，有少少超现实。咁我就觉得，所以佢嗰啲古仔就可以咁丧，而嗰啲结局又可以系咁血腥或者暴力。咁、但系你就唔会觉得佢系鼓吹紧嗰样嘢咁样。 同埋其实六个故事佢设定得都好似系讲复仇，但系其实每个复仇者或者嗰班人其实有唔同嘅。结局噶嘛， 系啊， 即系咁你会变咗觉得系好全面啊，或者佢包含嗰个阶层啊，讲嘅嘢都系好丰富咯。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鍾燕姿、施淑婷、馮傑。 同埋咧，我揀呢個戲嘅原因咧，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咧，我覺得咧，其實佢係一個好好嘅 一个好好嘅学习嘅一个剧本嚟嘅，可以用嚟、嗯。因为咧，我觉得佢拣嘅嗰啲戏剧嘅设定，嗰、那个时地人啊，其实系拣得好好啊，每一段都。譬如好似话嗰个杀父仇人嗰一段啦，其实咧你可以由头到尾讲一次呢个故仔，都几精彩。例如我都会好想知佢点样逼迫佢老豆啦，跟住佢老豆系点样自杀，然之后咧佢就话呢一个杀父仇人系中意佢阿妈噶嘛，咁佢阿妈又有冇欲佢还形啊等等啦。咁其实咧有好多个。点咧喺呢一个古仔嘅点咧，你都会发现啊，你抽出嚟讲咧，都应该会好睇嘅。咁但系咧，佢就冇将成个古仔呈现喺你面前，佢就拣咗一个咧，其实系冲突最大嘅一个设定嘅位嘅一个时间点，去俾你去睇啦。就系、是、哇，其实过咗好多年噶啦，好似咧冇乜嘢咁样，但系你嘅杀父仇人行入嚟咯，你好想杀佢，咁你杀唔杀好咧？咁呢个内心冲突就好大啦。咁跟住佢又好聪明咁样安排咗有个咧。厨师女人好老嘅就唉杀啦，就攞啲老鼠药出嚟引你啦。咁咧，于是咧嗰个女仔咧，你就发现由佢开始净系好嬲好嬲，我想闹佢啫。咁啊，到嗰个人拎老鼠药出嚟，喂，你杀佢，你杀佢，想杀但系唔杀。咁点知咧又发现，咦，已经落咗药啦。咁跟住，於是咧，第二個衝突點又嚟啦，就係夠唔夠咧？如果係咁，你係殺父仇人喎、哦，咁、嗯、都落咗藥咯，咁唔夠咪得咯？咁其實佢都有衝突嘅，就係夠定唔夠咧？咁咁點知咧？當佢諗緊夠唔夠嘅時候，又多咗一個新資訊，就係、是、咦有個細路入咗嚟食緊嗰碟薯條，咁、嗯、你係唔係要走出去救人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呢、這個設定咧就變咗你睇到好多關於呢個主角或者關於一個人嘅一啲嘢啦。因為譬如俾著你啊，咁你都一樣。有嗰啲掙扎咯，就係究竟你殺唔殺，夠唔夠，到最後係咪要殺多個無辜嘅人咧？咁咁，所以我覺得佢揀嗰個設定、嗰個時間、地點同埋安排人物咧，都係非常之完美嘅。 嗯，同埋其實我覺得佢嗰啲情感其實係好合理嘅，即係即使最後嗰、那個結婚咧，發現第三者咧，發現係真係咁歇斯底嚟噶。你估係真實嘅話，嗰、那個女人唔想做呢啲行為咩？真係唔想破壞曬所有嘢咩？只不過我哋唔敢做啫嘛。佢就將我哋真系嗰啲真嘅情感，将我哋又唔敢做嘅嘢讲咗出嚟咯。 系啊，你谂下，你老公喺你结婚嗰日，就请咗你嘅情敌过嚟， 仲要成台同事都知佢哋有路 嘅，所有人都知。咁然之后就仲要系承认啊，系啊，我哋系有嘢。咁系你系真系好想打烂晒所有嘢嘅，系啦、啊。只不过你选唔选择咁样做啫。咁我觉得嗰段又系我好中意咧，就系、是、因为我觉得。首先你见到啦，男女主角呢两个人呢都系俾人哋纵坏咗嘅有钱仔女嚟嘅。即系你见佢成个婚宴嗰种豪华啦。即系你嗰啲宾客系可以多到你根本都唔知嗰边个嚟嘅。咁然之后嗰啲阿爸阿妈好明显又系有头有面啦。咁所以对于个男人嚟讲只系 ,ok, 嗱我哋大家知好啦，唔好搞大佢，唔好俾人知。咁个面系重要过真实囉，对于佢哋嚟讲。咁、而我觉得点解即系譬如最尾呢段戏佢用呢一段戏嚟包装呢，就系因为你發現咧呢一扎人其實基本上就係個編劇喺咁多個古仔裏面咧都想去諷刺嘅一扎人，即係有錢有權力，但係你用嗰啲嘢嚟做乜嘢咧？你哋咁咪就係用嚟玩啲咁嘅遊戲咯？你哋冇真係即係用嚟壓榨其他人啊等等啊咁啦。咁所以咧呢兩公婆咧到最後雖然佢哋哇個兩個都傷曬啦，兩個都插滿曬玻璃啦，但係佢哋兩個咧都決定要同翻。對方喺埋一齊，原來到最後呢一班人係冇改變過咯，即係呢個就係我見到個編劇想喺一個咁樣所謂六個好似冇乜關係嘅故仔裏面，佢到最後留一個咁嘅尾巴，其實佢就係想俾大家思考呢一樣嘢，就係、是、咦點解佢哋兩個？炒完一鑊咁大，所有人都知咯，抹曬面咯，到最後都仲係原來情願唔變咯，呢兩個人咁、嗯。 但係我又用一個比較即係樂觀積極啲嘅角度去睇呢一個結局啦，叫做即係結婚呢個故事嘅結局，亦都係成套嘅《無定向喪心病狂》嘅結局啦。就係、是、咦，到最後都係一個開心嘅收場啊！你之前嗰啲大部分都係悲劇收場啦，可以話係除咗話拖車嗰、那個好似都有少少開心去完結。之外，咁但系喺个结婚嗰一个故事入面，去到最后个男嘅系咪佢都会有少少后悔？我系对你唔住咧，其实。呢、這个女仔都系个好女仔嚟嘅，其实系我唔好嘅。然后佢自己去邀请呢个女仔去跳舞，然之后宽恕佢，亦都系希望佢宽恕自己啦。咁然之后两个之间又有啲爱嘅出现啦。最后佢哋两个又喺翻埋一齐。咁其实我哋用翻一个即系 爱可以即系解决所有问题嘅呢一样嘢，咁其实系咪可以话个编剧都有一种嘅谂法，就系、是、其实我哋最后就系需要爱，就唔系需要仇恨。 我唔知道、即系呢一个我又唔系咁确定嘅，即系譬如咧，你 话睇嘅时候就会有咁样嘅少少感觉嘅。 你话嗰个爆破嗰、那个即系拖车嗰个古仔嘅最尾，虽然佢都得到佢嘅家庭啦，但系嗰、那个。结局系好讽刺喎，就系咧监狱里面，然之后你爆破咗，伤咗好多人，你用咁样嚟先至换到所谓家庭嘅爱啦。咁其实系好唔正常噶呢、件事，即系我哋日常生活一定唔会想咁样先啦。咁所以我觉得虽然佢嗰个结局好似系都好有希望，或者都系正面嘅，但系其实佢都留咗一啲尾巴俾你睇，就系、是、咦系唔系咧？咁因为其实咧嗰两公婆叫做和好啦，咁都系好浮夸噶嘛，就系、是、啲。即佢就已经喺个即亲热到旁若无人，然之后嗰啲嘉宾所以就要走咧，咪唔好阻住人啦咁样。咁我觉得呢样都系现实生活系唔会发生嘅。咁所以其实佢喺嗰个希望里面，其实佢都留咗少少尾巴俾你諗下。咁究竟如果你系喺咁嘅情况底下，你觉得咁样系咪一个最好嘅结局呢？ 我觉得其实六个故事呢，佢摆呢个系最后呢，我觉得观众会睇得舒服啲嘅。即系之前嗰啲都系死人啊，全部都牵涉死人㗎嘛，之前五个故事。咁但系摆咗呢个，即系我自己冇諗得咁深或者睇得咁透彻嘅呢，我自己睇呢个结婚又或者叫做一个好似几好嘅结局，会好似睇得舒服啲咯。For 一个普通观众嚟讲，好似。 系咯，咁即系如果嗰个编剧系真系諗住好即系好黑暗地将件事做到好悲啊，或者系真系好荒谬啊！如果摆一个更加悲情嘅结局摆喺个尾度，会唔会又即系可以更加彰显到佢自己想讲嗰样嘢咧？咁依家呢一个叫做有少少 happy ending 少少咁样嘅感觉咧，咁又会俾到观众喺成个戏最后嗰个总结有一个好唔同嘅睇法咯。 其实我觉得睇下你觉得 happy ending 系咩定义啦。咁、我觉得如果你再睇多一次，究竟呢六个古仔系仲有啲咩元素嘅话，咁我觉得其中有一样嘢都系重要嘅，就系、是、所谓真相系乜嘢咯。咁你就会发现呢六个古仔咧，其实都系啲大嘅死人啊伤。人啊、谋杀案啊等等嘅一啲，其实系你谂下咧，如果系侦探片，佢系大 case 嚟嘅。但系咧，你会发现咧，咁多个古仔咧，都系唔会有人存活到讲到个真相嘅。即系譬如一开头嗰个飞机咁撞机咁，其实即系所有肇事嘅人都已经唔会讲到个古仔，但系原来个古仔系一个咁嘅报仇啦。咁跟住，譬如嗰个厨师俾人送去呢个差馆，咁跟住嗰个女侍应，咁佢就其实你见到佢一路望住，我觉得佢系挣扎紧要唔要讲真相，究竟点？佢要杀人，其实因为我都有份，佢会唔会讲呢个真相？咁我觉得深敲喺每一个古仔里面咧，真相都系被埋没咗嘅。咁、究竟呢两个人，其实我觉得对于宾客嚟讲咧，呢两公婆咧嘅真相都系埋没咗。你只知道佢哋嗌咗交，跟住就和好咗。咁其实中间发生咗咩事？边个背叛边个？边个又做咗啲乜嘢咧？中间系冇人知噶咯。如果你系宾客嘅话，系啦。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佢好玩嘅地方啊。 好有趣呢一点啊！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啦，呢套戏其实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已经系好中意，好中意。但系嗰阵时上都唔系好多戏院或者好少场所咁样。咁但系依家讲翻或者睇多次，我依然觉得系好值得睇嘅。即系其实一个好短嘅故事讲到起承转合好精彩，其实已经好难啦。越短其实越难讲。咁但系佢有六个好短但系好精彩嘅故事。变成一套电影，咁呢套真系一套好好睇嘅电影啊！大家真系去揾翻嚟睇啊！咁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拜拜。 Bye bye bye bye 一剧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Thank you.